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逢星期一嘅早上九点至十点钟都会有周少祥啊祥哥喺度噶，祥哥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咁啊见到祥哥啦，呢、這个即系讲到望到佢就我就唔知点解成日都话我好开心， 嗯， 祥哥一来就佢系一个成日都系笑嘅人啦， 系， 同埋佢嗰种咧开心嘅心情咧，佢系内在嘅，即系你好明显见到佢嗰种， 简单嘅啫嘛， 同埋嗰种笑唔系 hea 你，我话即系唔系见到你诶循例敷衍啊笑下你啦咁样样，大家开心下啦，咁佢内心有一种咧好充满一个正能量咧。就是散发出嚟嘅。咁祥哥成日都话㗎啦，可能同佢个飲食習慣啊生活嘅节奏都好有关系啦。今朝我收到祥哥呢张相， 嗯， 由呢一个素食嘅套餐啊。啊估唔到而家素食呢都有咁多个变化。嗯，你讲下呢个套餐系咩嚟啊祥哥。 係啊，想同大家讲啲好消息啦。第一个呢就係而家北角呢吓嗱呢幅图呢就係喺 Facebook 嘅人传过嚟嘅。 嗯， 呢个系烧腊铺嚟㗎喎。你估唔到啊， 烧腊好有咁多呢啲素食套餐 咧，就係、是、素食嘅人通常冇啖好食，冇样啱食噶啦，系咪？而且咧，一路我哋都知道咧，咁多种即系食肆之中啦，最食坏人嘅咧，唔好意思咧，就系烧腊铺。 嗯， 啊， 因为烧味同腊味。讲明系致癌噶，你问任何一个医生啊，咁，都准卖嘅吓，啲，人又肯去食嘅，而且不但系咁吓，你知道系小立宝卖嗰啲咧，都系好少蔬菜噶啦，系咪？你想去食个沙律就唔使谂啦。 同埋通常我拨开一啲嘢，佢有条菜夹喺度， 有条菜夹喺度，嗰条菜都好多问题嘅，尤其系菜心啦。 同埋你觉得佢搭单噶，即系佢嗰个唔系个小立宝主要 系摆设咯，唔应该食咯，成日觉得系 冻，因为条菜又冻又硬咧。 有啊， 佢唔系好着重条菜啊， 系咯， 系 咯，仲有就系咧，我识得好多位细伯啦，以前我外父啦，譬如佢哋揸的士啊嗰啲咧吓，晏昼食乜啫？就系以前啦，一路咪食烧 腊饭咯， 咪烧腊饭咯，梗系 噶啦， 系咯，快咁啊，一系烧鹅啊，一系双拼啊，咁样吓，咁啊灌啲汽水落去啊，好伤噶。而家世界变咯，就系烧腊铺都卖咁健康嘅嘢， 系 你留心睇啦。佢唔系咁以啊，就整一两味，你想食乜整一两味俾你，跟住，有12种套餐俾你拣， 系， 而且咧嗱呢度系北角，北角系即系地价都唔平， 系咪？ 42蚊就送埋热饮吓， 系冻饮加3蚊，都系卖广告噶嘛。咁有啲乜嘢咧都可以讲下，因为我哋冇开佢名。 我中意挂云耳圣瓜豆腐饭，好似都几野味咁。 系啦，咁罗汉斋饭嗰啲就固然 正啦。 西芹腰果北菇饭， 系 呢 口感几好，脆脆地。 即系佢真系啊，俾心机去做噶咯，咩茄汁干炒椰菜意粉啊！你估唔到烧腊铺啊都有，而家茶餐厅都开始有啦，系咪？连烧腊铺都有咧，证明呢个潮流真系改。 但系咁，祥哥话，即系嗱，虽然佢或者系一个素食啊，但系咧好多人都话嗰啲汁啊、啲芡汁咧，其实都系个问题嘅症结嚟嘅。咁担唔担心 嘅？一步嚟啦，行咗第一步系咪？即系多啲素食嘅选择先啦。吓，就而家譬如你话喺中环第一间就唔奇。北角都是远一点，中环有食素的人比较多， 是 吧？那我想将来会遍地开花的了，即是时时人家都会即看住看头的嘛。如果他做得到的，有人选择的，没事的，这个世界你人要买什么就佢又供应什么的。我记得在而家讲是大约是22年前啦，就阿祥哥有个节目。系就唔系传媒嘅，就系即系坐喺度一个公开嘅讲座咁啦，一个聚会，每个礼拜一次噶。 喺边度 噶？喺中环，叫做绿色茶座啦。 哦， 吓咁咧就我就次次咧都请啲嘉宾啊、朋友啊咁。其实香港啲名人咧，好多人都嚟过晒吓。咁，有一次咧，我就请到香港麦当劳之父，佢系一位伍博士，化学博士嚟嘅。佢喺1975年咧就喺香港成立间第一间麦当劳店啊，喺以前嘅大院嗰度，咁咧就好成功，好成功。咁啦，於是我就請咗佢嚟訪問我，佢又真係嚟喎，應約而來喎。咁啊，你知啦， 可以分享。 諗住我哋砌佢噶啦嘛，我哋香港素食會啊嘛。咁咧就佢坐低啦。我好記得我問咗幾個好尖鋭嘅問題嘅。而家唔介意我講係咪？我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哋嗰陣時有廣告啊？佢話每日午餐麥當勞。个广告啊，由朝播到晚喺电视嗰度播。我话 你想唔想你个仔女日日食午餐麦当劳咧？咁样样，有冇健康问题咧？咁你个系点啊？ 哑咗？ 唔系啊，佢话冇问题，只好食健康嘅。咁咧，我就问问下，我再问啦。我话喂，喺澳洲啦，喺加拿大啦，人哋都有 veggie burger，veggie burger 就系素汉堡啊嘛。点解香港冇嘅？咁 系 几时啊？咁你知唔知啊？佢即刻抢咪我未问完，佢就答 ：Give me the customers， 用英文冲口而出。当时就刮醒咗我啊！死蠢，梗系啦。有人买佢咪俾咯，系咪？赚钱咋嘛，又唔系为咩意识形态，系咪？又唔系同素食有仇？你哋有人买，咁咪咩咯？ 咪做咯， 系啦。所以我阿长哥咧，跟住咧就创立咗即系香港素食学会啦，就系、是、真系好啊！我就要制造呢个势咧，你唔卖唔得。咁咯，嗱，咁个势而家嚟咗，过咗二十年啦，你睇住啦，啲快餐店连锁咧，一个一个啦。香港几个快餐店连锁呢即係咩心啊大乜乜嗰啲呢开始有啦以前我哋去係冇啖好食㗎而家素食者啦嗰度有得揀啦而家连茶餐厅都有好多素食出現。 係。咁但係就冇你呢一个张相咗咁多嘅。 係囉。 因为我同事啊李德辉啊 Jacob 呢佢食素㗎嘛。咁每一次同佢食饭我哋都好头痛即係我哋一班嘅同事呢搵一个地方要衬到佢啱到佢有素。有食到大家有食到嘅。咁同埋好多时我哋去茶餐厅呢佢都系硬着头皮咁讲呢都系好多时佢都諗住鲜茄炒蛋饭呢系最易咗度整嘅。咁但系唔系间间茶餐厅佢都愿意整啦或者愿意做啦。咁当然喺我心目中鲜茄你不嬲有呢材料蛋啫。鲜 茄炒蛋牛肉饭就呕囉。 佢又冇喎。 照收嗰样。 即系成日都冇㗎喎。或者佢即系有时就麻烦啲即系厨房大哥呢就话西炒饭有啲咩㗎。咁肠仔就走一走 走咗啦 可唔可以先。咁有时就要哎啦有时就即係睇下嗰个伙计心情好唔好啦佢先俾你蒙混过关啦帮你叫落单啦咁。即係我都觉得係有啲地方佢係好嘅而家有多咗素食咁但係有啲地方依然都系呢有啲固执 啦。 你讲西炒饭呢西炒饭通常唔系素嚟㗎素食者千祈唔好食啊。 西炒饭 走晒嗰啲见到嗰啲啦。 走晒都唔得。 佢系落一隻呢就叫做keep汁㗎嘛。Worcester sauce 啊，英国出噶， 系 夹汁你知系乜啦？ 我知 黑地嘅咧，酸你嘅豉油嗰只 我唔知佢落夹汁噶。 啊，佢咧夹汁，西炒饭啲味系咁噶，里边咧系有动物成分噶。 哦， 系啦系啦，好多时我哋食好多所谓素菜咧，佢落鱼露噶，日本菜更加多，周围都有鱼噶，啲露啊。 但你唔讲又唔留意， 唔讲就唔知咯。嗱，仲有啦，仲有啲好消息讲俾你听，就系中文大学咧就成立咗第一间素食嘅饭堂啦。如果你去过中大，你知啦。以前我喺度嘅时候都有十间八间俾你拣嘅，即系你想食饭 啊。而家 十几二十有成二十档都有啦，我谂吓。咁而家终于咧就系其中一档咧，咁中文大学就决定咗咧。就是将佢作为全素餐厅咁咯，咁啊仲正咧就系咧，佢喺正中央啊，粉岭楼嗰度咧，个水池咯，有冇泳池嘅，系都知道泳池喺边噶吓。咁啊，以前长哥咧时都去嗰度食嘢噶，佢度冇嘢啱我食咧，我自己带啲嘢去啦，望住个泳池度食噶啦，咁咯啊，竟然而家咧就系喺嗰度咧就变咗素食餐厅啦。咁啊，点解我知咧？旧年年尾咧就有啲朋友话去镜头啊，即系佢哋都想喺嗰度开，你要入标。咁而家呢就係即係开得开啦因为开学啦嘛咁好好啊就係、是、由香港一个即係相当有地位而且係質素好好嘅即係集团啦就係攞到经营权咁好啦快啲去试囉 认真推广喎同埋呢咁即係佢喺得学校做即係其实好多年轻人都 係就係囉 嘩几好喎你讲 起咁呢个系时代进步啦 一步一步慢慢嚟 以前成日去食炸鸡髀嘅食佢啲咸茶餐 因为平啊 係呀同埋真係好大份 正㗎嘛好啦咁一朝早呢讲呢啲流晒口水加上我肚饿嗰个惨未食早餐啦因为翻嚟咧， 你饮啖水啦，俾你。 好啦，多谢你啊！开展咧，长哥今日嘅话题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唔知系咪长哥知道我肚饿咧，仲要拣呢一个主题，真系 可能你斋听就可以满足到就饱嘅， 真唔得噶长哥， 试下试下。 嗱，长哥咧佢又讲呢一个长哥厨房新心灵一百分吓呢一个嘅题目啊，呢个主题啊，咁啊，据讲咧你跟住佢拣呢个材料啦，跟住佢嘅即系煮食嘅方法啦，到进食嘅方法嘅话咧，真系身心灵都健康。 我想知啊，因为咧嗱，作为一个会煮嘢食嘅人啊，或者即系对于好多嘅家庭主妇嚟讲咧，你煮完之后咧，其实系冇胃口食嘅，咁所以可以点样令到呢个厨房都可以做到个身心灵一百分咧？呢个真系好想听下长哥。 其实呢一啲资料咧，系阿长哥成十几二十年前即系一路积累落嚟嘅，咁一路谂下，我哋都想食好啲噶嘛，冇嘢噶，你讲环保嘛嚟听噶，讲食嘢咧大班嚟听噶，如果有得试食咧就坐满人， 冇错， 永远都系咁 嘅。 咁啊，所以咧，你想人哋嚟了解一下绿色生活咧，通常都系整啲嘢食先， 从食入手 讲下，系咪？嗱，呢啲节目都系啦，一讲食咧就好多人有兴趣嘅，打电话入嚟啊！嗱，如果边位有人想倾咧吓，尤其是我讲到呢度边度唔清楚啊，或者你有咩嘢见法啊、睇法啊咁样，一阵一齐倾啊，好唔好啊？我嘅电话系 18349971834997，关于食嘅吓， 今日一于讲食讲到十点吓， 好啦，好食 嘅，咁咧就食咧有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你点样揾嘢去食啦？即系去拣嘢，拣嘢啦，系咪？边啲食，边啲唔食啦？ 选料系咪？咁但系我哋真系唔知选边啲选料啱，边啲唔啱喎。 第二样咧就系拎个翻嚟啦，咁点做先系嘛？点样做到摆啲俾大家出嚟食啦？第三样咧就系好多人冇谂过噶，食物可以增值噶， 增值 即系咧买翻嚟值十蚊啦吓。咁你整下佢咧就值$30， 系咪即系嗰套电影鸡同鸭讲啊嘛？你食嘅鸡髀，你帮佢搓下嗱，我食佢啦，鸡髀啊鸡髀 系咪真 好食啲 嘅？咁啊，第四样咧，系咪真嘅？听咯，第四样咧就系你点食法先吓，喺边度食，用咩态度去食，食嘅时候注意啲咩嘢咁样啦。好，咁而家开始讲选料啦， 选料。 讲明咧就系十几二十年前咧，长哥未系完全食生噶嘛，所以今日针对嘅咧就系唔系食生嘅朋友，主要系咁，即系 系 咪 咧？ 好啦，第一样咧就系、是、我第一条咧就系、是、啦，凡系可以自己种嘅咧，自己种啦，唔使讲。不过香港人成日都话，我要搵食啊，我冇地方啊，咁样吓。嗱，30年前就好多人咁讲啦，而家咪好多人自己种咯，得闲啊喺屋企又种下嘢，天台又种下嘢。 有冇啲咩易入手嘅？如果自己种， 有最容易就种芽菜啦， 芽菜 啦吓。 几耐噶要种？ 几日就得噶啦。 哦，咁 OK 喎。 咁嘅天气咁热咧，3日食得啦吓，系好容易先。 咁净系种完之后咁就食噶啦咩？唔系仲要洗下佢啊，风干啊佢。 睇下你要求点样样啦，通常都唔使洗。系芽菜，芽菜冇嚟噶嘛，咁就咁食咯。咁如果你唔习惯，你咪捞啲沙律酱咯，或者系炒下佢咯，系咪？好啦，第二样咧就系凡系可以自己煮嘅咧，就唔好俾人煮啦。 系， 即系话咧，尽量少出街食饭啦，翻屋企自己煮啦。嗱，呢个就系即系，我都大家都明噶啦，因为至少一样啊，唔好讲悭钱先啦。嗱，你出去食咧，有几个问题。第一咧就系。贵好多嘅咧， 冇错。 你俾$100咧落楼咧，食落肚系$15到嘅。 嗰啲菜好贵咯，$60几到，街市买$10嘅啫。 计埋啲煤气啊、油啊，你都一定唔系嗰个数噶啦。 你讲话食菜啦，咁全世界都话，出去食嘢食菜系最唔抵噶啦。但系唔讲你唔知啦，我唔做餐厅我唔知啦。煮菜俾你食咧，系赚得最少钱噶。 点解嘅？唔系 你话咁有你咁贵啊？ 系咯， 我就最唔想你嚟食菜。系啊，我赚得最少啊， 或者菜价贵咯。 原理喺边度啊？ 都唔系菜价贵嘅问题，菜价买翻嚟就 菜难煮 啫，又唔系啊 吓。嗱， 好简单啫嘛。嗱，如果你嚟我食肠仔，咁我未解冻定或者即时就系叮俾你食咯，几快手先系咪？咁就啲肠仔喺度摆40年都冇事噶，系嘛？如果你食条菜咧，我就好麻烦，因为摆一两日咧。就要抌得噶嘛，系嘛？又唔擺得多咯。第二咧，又要洗餐死嘅。第三咧，仲要搣咗好多先俾你食。你知唔知你食条菜心啊？系食咗啊？嗱，讲个秘密俾你听吓，系行家讲俾我听。不过我唔讲，你唔会谂到。越系食得贵嘅咧，就越不环保。咩意思啦？而家我种棵菜心出嚟咯， 杀虫剂。 唔系嗰啲 农药。 唔系，如果嗰间系5星级嘅。 啊，嗰碟菜系一碟炒住菜心俾你系210蚊，又再加一嗰啲咧， 210蚊， 即系假定啦，有啊有啊， 五星级啊嘛，长江 系咯，咁咧佢系俾十分之一嗰条菜俾你食噶啫，即系一抌晒外边嗰啲最嫩中间嗰条心仔俾你食，咁啊抌咗90几%， 好晒啊！ 吓，如果你去普通嘅大嘅酒楼咧，佢可能咧就抌咗70%，如果你去茶餐厅咧，佢又抌咗40%，即系连嗰啲外边嗰啲俾埋你食，可能你去大排档咧就系抌咗20%，咁咪即系最抌得多啦，咪就系嗰啲办得最贵嗰啲啦，明唔明啊？一样啫嘛，你食过咩椰菜花，食过咩椰菜嗰啲都系啦，佢搣到最靓嗰啲先俾你食啊嘛，越贵系咪？而家可以抌佢晒， 所以就越唔应该就 浪费咯，浪费咯， 咁即系喺屋企食好又抵啲又环保， 系咯 又平， 同埋咧。我而家要炒条菜俾你食啦，系耐过就叮条肠仔俾你食噶啦，系咪？咁啊阻鬼住晒我厨房啊，咁样，所以咧就 所以为己为人啦，翻屋企食菜啦。 即系咁啦，好咁咧就第三咧就系尽量买有机食品啦，吓，即系环保啦、安全啦，吓唔好杀生啦，咁样。第四咧，尽量买本地种噶啦， 系 呢，我哋讲咗好多啦。然后咧就系。如果你要去洗啊，要去煮咧，尽量系用啲靓嘅水咯，即系过滤水啦， 能量嗰啲啊， 嗰啲咯，能量啊嗰啲啦，系嘛，系啦。第七咧就系尽量食整全嘅食品，咩意思咧？即系唔好食白米啦，食糙米啦。你而家买翻嚟嗰啲面啊、粉啊嗰啲咧吓，冚唪唥都系用精制嘅小麦做噶嘛，啲面包又系啦，咁啊最好食全麦包啦， 五谷都唔系。 五谷尽量都系唔好精制㗎啦。嗱，如果你食薏米、食小米，通常呢都系整全嘅。 系。 佢唔会磨到冇晒。 藜麦囉，近期兴食。 藜麦囉，系嗰啲囉，尽量食嗰啲囉，就尽量系食多几种。即系呢，如果你食米呢，会建议食少少啦，紫米呀、红米呀嗰啲呢。 红米。 系又食下野米啦，野米唔系米嚟㗎，不过好似米嘅嘢嚟㗎啫。我食下野米呀嗰啲会好啲啦。好啦。就盡量買一啲未經處理嘅材料，咩意思呢？譬如買腰果，就唔好買一啲焗過嘅嗰啲啦。如果你係譬如買杏仁，買啲生嘅杏仁啦，生嘅花生啦，嗰啲有益啲囉。南瓜子啦，買南瓜子有得揀㗎，有啲係講到明係焗過㗎嘛，咁焗過就唔好買囉。 落晒盐嗰啲，有啲花生嗰啲咧，腰果嗰啲啊， 嗰啲仲有味精啊， 味精 紫菜咪系咯， 系紫菜。 紫菜你好难买到系未处理过噶，所以我哋用嗰啲系贵好多噶。咁咯，好啦，就系芽菜尽量食多啲。芽菜咧，而家其实多咗好多选择噶。我前几排喺台湾咧，哇，恨死我哋啊！普通嘅即系超市啦，都有五种芽菜俾你拣。喺香港点解冇嘅吓？香港而家都好咗啦，而家都好咗啦，至少有两种俾你拣，有一般嘅超市都有，系有机嘅，喺元朗出嘅。芽菜点解咁好系嘛？芽菜系咁多生食物之中嘅生命力最强嘅，即系种子一飙出嚟嘅时候咧，就最劲嘅。所以咧，乜嘢芽咧都系好，小麦草都系其中一种啦，啲苗啊嗰啲啦吓，咁系好有益嘅。譬如南瓜子啊、葵瓜子啊嗰啲苗啊。即系三寸长两寸长咁样食嗰啲啦，系好正，好正，好正 啊！仲有冇其他？ 有啊，仲有好多而家我哋平时食到嘅种子啦，即系将佢爆出嚟都系咁食。好，下一样咧就系尽量唔好食五辛啦。五辛就系洋葱啦、 葱 啦、蒜头嗰啲啦， 调味 尽量唔好食蛋啦。就算你系素食都好啦，尽量唔好食牛奶啦、芝士啊、牛油啊嗰啲啦。而家开始大家都明噶啦呢样啊。 越讲越肚饿，嚟到呢一个9:30嘅时间，不如咁啊，去广告先。 你又再饮多啖水先啊！ 我想偷块饼食啊，依家。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真係饿死我啦，好似我食咗包饼嘅，因为长哥今日讲呢一个叫做长哥厨房新心灵100分嘅。 下次你带定啲菜返嚟呢食生试下啫， 就咁食咁样係咪？咁因为都啱嘅，你话呢即係如果自己煮嘢食呢一定要好小心，特别喺个揀料上面呢，点样揀啲 食嘅材料咧系新鲜咧，或者咧冇咁多防腐剂咧，对人体嗰个嘅伤害最少 的。简而有智慧，可唔系贵就得 嘅 真 系。系啊，咁头先讲咗咧拣料嘅部分，接住啦，长哥系咪讲下点样？头先你话点为啲食物咁样增值话？ 嗱，我想讲住拣料咧，仲有几点讲先啦。 好， 系啊，就系、是、买当做嘅食嘢啦，即系话嗱，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唔好买芥兰啦，咁热。 咁食咩嘅呢个时候？ 呢、這个时候如果食青叶嘅菜咧，绿叶菜啦，有咩叶先？嗱，有苋菜啦，苋菜系夏天最多嘅菜，有通菜啦，呢一啲系夏天嘅菜嚟噶嘛，有番薯苗啦，呢一啲咯。如果系等到秋凉咧，咁就先至买其他嗰啲菜啦，系、嘛？而家咪食西瓜咯， 系 八月啊嘛，八月食龙眼咯， 系不时不食啊， 系咯， 系咁啊。长哥，不如同我哋啲听众讲下，因为你成日都即系挂喺口上边，就有啲嘅菜咧，就最好唔好食咁多啦。农药嘅问题啦，或者种植嘅方法，其实系边啲咧 吓？我哋叫十字花科嘅植物， 即系 咩啊？嗱，你唔读植物学唔知噶嘛，我都唔读啊嘛。不过因为要耕田咧，所以就了解啦。 例子，例子。 最明显就系、是、最多人食嘅啦，就系、是、菜心啦、 哦 白菜啦、芥兰啦、椰菜花啦、椰菜啦、小唐菜啦， 系 呢几样咧就叫十字花科， 种晒噶咯，平时全部食呢啲， 系咯，就系呢一啲系最多农药嘅。不过最多农药系夏天嘅时间、因为夏天系好多虫嘅，你唔应该种呢啲嘢嘅吓。咁、你种咧就攞嚟衰嘅，但系啲人要食啊嘛，咁、所以咪搞成咁咯。 所以食多啲豆嗰啲芽菜啊，嗰啲苗。 系啦，嗰啲咯，夏天咪食多啲通菜就最好噶啦。 通菜都好味。 啊，仲有咧，油麦菜而家都有噶。 油麦菜都好食啊。 生菜而家都有，生菜通常都系冬天多啲噶。不过生菜好少虫嘅，咁啊，所以啊，食生菜咯， 选择都好多嘅。 即系呢都有选择啦嘛，系咪？咁咯，菜就 系 咁咯。 系接住啦，系咪仲有补充埋？ 有啊， 嗱， 咁咧就系世界上有一样嘢咧。中国人就唔兴讲嘅，就叫惰性食物啦。 惰性食物啦， 你去问任何一位印度嘅朋友咧，或者系任何一位练瑜伽嘅师傅啦，你问佢哋啦，佢哋系从来唔食菇类嘢嘅。你又试下去印度餐厅啦，从来唔会食到冬菇啊。 佢惊嗰啲飘零嗰啲人定系咩？ 唔系，唔系。喺印度嘅传统咧吓，我觉得佢哋好有智慧咧，就系佢哋将所有食物咧分咗三类嘅。一类叫做月性嘅食物，月即系快乐， 系 快乐嘅食物。 嗯、 有一啲咧就系、相反咧，就有一啲叫惰性嘅食物。惰性啊，即系令到你即系好懒惰嘅，即系唔想喐啊，你个咩个精神好深好粗沉低嘅，成日唔开心啊，谂个大脑又唔转动啊，咁样所以咧佢哋呢啲唔食噶。即系佢哋认为咧就系仲有第三种咧吓，就系佢哋觉得有毒噶啦，即系啲肉啊、牛奶啊嗰啲咁嘅嘢吓。好啦，讲嗱啲惰性食物就系我哋所有系叫做菇类嘅嘢。菌类嘅嘢系啦， 即系冬菇嗰啲好少常见嘅，平时 好多。而家我哋多咗好多菇，系咪？ 系啊， 咩鸡髀菇啊，就咩咩麻咩爆菇啊，咩 系啊红包菇嗰啲， 系系好多好多呢啲，佢哋全部唔食嘅。 有咩原因？ 有咩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系冇能量咯。嗱，你话能量点嚟噶？地球上所有嘅能量都系来自一个来源嘅，系咩？ 土地啊， 水、 泥土、 太阳。 哦， 我哋其实我哋全部系太阳能嚟噶。 系， 但你话我食猪肉，猪肉只猪食有啲能量点嚟嘅咧？只猪就系食咗啲嗱，猪就系杂食噶嘛。 嗯， 佢又菜又食，即系肉又食噶嘛。 嗯， 咁啲所有动物都系食食草啊，食树叶啊嗰啲噶嘛。就算你食只猪，只猪翅啊都系食树叶噶嘛。 系， 只猪食嘅其他肉都系本来系食树叶啊，食嗰啲啊嘛。 咁而树叶都系要透过光合作用， 系咯， 所以有阳光喺当中。 阳光先至有我哋所有嘢食嘅。咁啊，凡系冇阳光嘅嘢咧，食落去咧，我哋身体里边咧就冇生命力啦。即系印度人就睇通呢一点。 因为嗰啲菇就呕出嚟 嘅。系啦，因为系啦，你讲中咗呢条咧，就呕，凡系呕出嚟嘅嘢啦，嗱木耳咪系咯，即系有阳光咧，佢又做唔出噶嘛。嗱呕出嚟。嘅嘢咧就系会有呢个问题咯，所以凡系边位去修行啊，你又想打坐啊？如果你打坐咧，你食埋啲咁嘅嘢咧吓，就你个状态好差，所以我都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哋佛教嘅即系传统冇留意到呢样嘢咧？你知啦，佛门就食好多冬菇噶嘛，即系香港啊，嗰啲寺院啊入嘅冬菇咧系以吨计嘅，系啊 香港系食买入入口嘅好多嗱，买翻嚟啲干冬菇咧，好多问题噶，佢噶即系防腐剂嗰啲咧，系好毒噶，所以一早咧，长哥都尽量唔食。 大家可以听下长哥啊，即系嘅说话参详一下啦。如果你话有啲嘅问题，好想问下长哥嘅煮嘢食方面啊，食啊，今日系啊，可以打嚟问下长哥，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嗱，一间咧同时接咗先，接完会登记嘅，转头先复翻大家。 系咯， 接住长哥再讲落去啦。 系啦，嗱，你话我未听过，唔明吓，咁啊嚟问下啦。尽量咧就系油好紧要，系咪先吓？咁啊，而家咧如果去随便去十香港十个屋企啦，九个屋企啲油咧，长哥一定唔肯食嘅。就可以劝你即刻抌晒佢，即系花生油啦、粟米油啦，仲有平时嘅你屋企咩米糠油啦，嗰啲冚唪都唔合格噶。饭系 橄榄油嗰啲得唔得 嗱系啦，饭系经过高温嘅，即系并非冷压嘅咧，佢系已经系冚变晒态嘅，食落去就食坏人。 哦， 咁所以咧。你要睇住咩叫做冷压啦吓 ，cold press， 冷压就系未经过高温去处理嘅，就仲有系如果系你买到啲系冇化学物质嘅更加好啦，咁就系边啲会冇咧？就系椰子油啦，牛油果油啦，山茶花油都好少冷压嘅，而家如果你买到就最好啦，亚麻籽油啦，呢一啲就会好啲啦。你话橄榄油吓，橄榄油咧香港系俾人揾笨。以前呢而家讲譬如六年前啦超市系冇橄榄油卖。 而家有啦而家有啦。 而家十几廿种俾你 好多 系咪摆到满晒个个都话橄榄油呢好有营养啊好啊好啊。系不过你买咗返去一落锅一煮咁咪乜都走晒囉。 因为高温。 衰晒囉系咪橄榄油呢就任何油都系㗎啦你煮过呢就已经系好差㗎啦。咁啦所以呢越靓嘅油呢就越唔好煮啦就要生食啦。即係嗱咩叫生食啦而家教埋你炒菜喇喎。当你唔生食先啦你要炒菜咁样。炒菜有一个更加好嘅方法。而家你平时下炒菜系点嘅呢你係落啲油啦。 啱 啱先。咁我个锅呢开始起烟啦。就抌咗落去啦有时加少水啦就去焗一焗佢啦。呢个传统嘅炒法啦。呢个呢其实就好唔掂。因为经过高温啲菜里面最后营养嗰啲就走鬼晒啦。咁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係用白镬去炒。 白镬系而家都讲。 即係呢你轻热个镬啦唔好太热啱啱出烟咁样啦。咁呢就譬如你要食芥蘭或者菜心或者係油麥菜咁样啦。你搣得细细粒细细小细细旧咁样就摆落去。兜两兜啦冇水一滴水都冇嘅。然后就冚住个盖。咁呢就冚一阵慢火呢佢就会软晒㗎啦。然后拎返出嚟呢先至落油。嗱个油呢系唔喺个镬度落嘅喺个碟度落嘅。咁、就好食㗎啦。 係。 嗰时如果你鍾意落少少豉油啦。咁喺嗰时呢嗱呢个有几个好处就系啲油未经过高温同埋啲油唔会浪费。如果传统嗰啲呢就系、是、你有冇留意呢食完一碟油菜呢喺咗里面下面仲有一大摊嗰啲嗰啲咩油豉油水 成日都 豉油系油啊嗰啲咁嗰度系浪费囉。咁我常常都话贵买平食啦。你买啲贵啲嘅豉油。就唔好落镬嗰度喺个碟嗰度 就加上去。 加上去一滴都唔好晒一滴都唔好晒。咁你就硬贵嘅时候呢都食唔到几多滴㗎咋嘛係咪咁呢一个呢就係又益啦又环保又悭钱啦好健康囉。 都系諗下。 係呀喺我哋进食嘅过程当中呢真系你唔听嘅话呢你唔会了解咁多㗎。特别讲个食物嘅营养嗰部分正因为成日我都话高温呢会将呢部分带走咗啦。咁其实你只不过食一啲冇营养嘅食物咁解啫。咁如果你咁讲啊，长哥点样帮啲食物增加翻嗰个价值喺度咧？ 阵间就讲咯， 仲有阵间 有啊，净系讲讲多几样，你点样拣嘢先啦？嗱，凡系可以买到天然状态嘅咧，就唔好买加工。你想食菠萝就买个菠萝啦，就唔好买罐菠萝啦。 明白。 即系你以前我都好鍾意食一样嘢就叫做茄汁豆。 哎呀我而家都好鍾意食 啊。 罐装嗰只嘛。 我就死都唔肯食啦。 一加工喎。 因为佢系经过好高温同埋落咗好多嗰啲精怪嘢。系好食嘅系好方便嘅。以为茶面包又啱系咪以为捞咩 斋食 又 正。 斋食又正啦。捞意粉咪好正嘅。 点解你将呢个残酷嘅事实话俾我听嘅长哥。 反系呢罐头 咁你咪升班啦。咁我哋都做咗茄汁豆㗎。 用食生嘅方法，嚟搵人你嚟试下。咁你你要升班啊嘛，食好啲个人咪正啲咯。好似架跑车咁啫嘛，入啲靓啲油落去，佢跑快啲咯。想唔想跑快啲咧？ 想跑快啲。 好啦，就尽量去帮衬街市。就唔好幫襯超市，好多人以為超市好平啦，其實計埋一定唔係 街市平好多。 你以為佢擺幾樣嘢好平咧，其實嘅你食其他嗰啲貴咗，你買咗唔知。 係人情價啊嘛，靚女，今日靚咗喎。 嗱，呢一句係嘛？ 呢個就係人情味咯， 搭多個聰明。 不但只係咁啊，而且咧，你同佢熟咗咧，佢會介紹你噶嘛。今日有咩好嘢？ 係佢真係俾啲靚嘢你嘅喎。 嗱，今日有馬蹄啊，嗱，你未食過馬蹄，我教你煮啦，好正啊嘛。嗰啲赚返啦，咁同埋呢街市其实都好多选择㗎，好多超市唔肯入嘅货呢街市唔入囉，你諗下香港嘅街市都唔够多选择，如果你去内地嗰啲呢真係望下十样嘢有五样你未见过㗎，咁咪正囉，但係香港买嚟买都係嗰啲，你去超市就係常年都係买嗰啲 大路㗎嘛，多人买嘛， 大路嘢囉，而且係多数都係入口㗎嘛，超市嗰啲呢啲係澳洲，嗰啲係南非咁，呢啲非常之即係唔買 碳排放太多啦嗰啲， 咁仲有呢就係要光买一啲呢有能量嘅铺头咯，咁咩有能量嘅铺头咧，靠得住嘅，佢哋啲来货咧就唔会呃你嘅，嗰啲咯，有爱心嘅。有啲铺头呢讲到明呢，即係你喺行里面你就知道呢，佢哋係好衰㗎，佢哋係真係用种手段呢，好多手段呢，嗱买返嚟嗰啲嘢又唔健康喎，譬如随便噏啦，你买蒜头啦，你买姜啦，你知唔知你买亲嗰啲差唔多都系漂过㗎。 唔知喎， 蒜头唔应该咁识㗎，姜唔应该咁识㗎，你自己种下知啦。咪係囉，全中国啲姜啊，即係我返大陆嘅时候呢，内地啲人同我讲啊，你冇买唔到系未票过㗎，全中国啊。 咁香港嗰啲都系内地嚟㗎。 係囉，咪係囉。所以你买本地农场呢，喺元朗种嘅姜啊，喺粉岭我哋种嗰啲姜呢，就唔会啦，我哋都唔识票。 点解要票㗎其实。 两个原因囉，票咗可能摆耐啲啦，票咗你哋觉得靓仔㗎嘛，你哋要买靓仔㗎嘛。 消费者都咁諗。 系啊。 所以仲有呢就系尽量即系帮啲绿色嘅商店啦，等佢哋可以生存，咁咪入多啲靓货俾我哋囉。 不如咁啊，去到呢个部分，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听只歌先啊，一阵间翻嚟咧，继续同长哥再讲佢呢一个长哥厨房新心灵一百分嘅部分，真系要落去为食物增值嘅呢个部分，因为唔够时间，长哥。还未写 完。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继续返嚟呢同阿长哥再讲啦。呢个部分刚才长哥揀咗即係选料啦。不如我哋讲煮啦，真係要整嘅呢个食物嘅时候应该点样整啦。 哎呀，淨係讲呢个呢就讲十日十夜啦，我哋开咁多班啦。不过有啲原则呢可以喺度简单介绍下。好多人冇諗过，可能你听都未听过，你以为长哥而家教你只係咁样落镬啊点样啦，唔知咁简单㗎喎。第一样呢就係呢心情靓呢先至可以入厨房。未听过呢，未諗过呢。世界上所有即係认真嘅修行团体呢都有呢条规矩嘅。就係你而家唔开心呢，唔该你就离开厨房，唔好喺度污染晒入面啲嘢。你会将你嘅即係心情呢带入去嘅。你知唔知我哋好嬲嘅时候呢，好驚嘅时候呢，我哋成个身嘅全身嘅化学反应系好唔同嘅。即係你听讲咩个肾上腺素啦。係啦，嗰啲荷尔蒙呢系搞到我全身好毒㗎喎。而家你同佢倾偈呢，佢都将毒喷埋过嚟㗎，咁夸张㗎喎。咁所以呢我哋唔想人哋传染呢啲嘢。咁要开心先好入去囉。即係话呢好多时我哋中咗招都唔知㗎。譬如咩呢，你有冇试过真係去外面呢食完一餐嘢啦，可能係茶餐厅啦，大排档啦，可能係酒楼啦。咁呢突然间觉得好攰嘅，好易想死咁，好唔开心嘅，好抑郁嘅。 覺得自己好慘啊，好黑啊咁樣。 係因為佢唔好食定係點咧？ 因為任何理由啊，喺同平時唔同嘅咧，嗰種攰法同埋即係做咗成日嘢嗰種攰係唔同嘅。 唔好食咁冇咗一定試過咯，會覺得食完之後，唔係咁舒服咯個人。但係嗰種唔舒服又未必係想咩作嘔啊嗰啲咁樣喎，但係硬係有啲唔自在。 唔自在 係 如果你第日。好健康嘅时候呢同个身体好敏锐沟通呢个身体话俾你听我哋好多朋友都系嘅食咗入边去边度呢餐哎呀咁样吓咁就系呢同你炒嗰碟三丝河粉嗰个哥哥仔呢昨晚输咗马。 哦， 或者咧，头先 佢嘅磁场影响 系啦，佢啲拎杯冻奶茶俾你嗰个阿婶咧吓，佢同老公嗌完交，咁啊佢嗰啲心情啊，你叫佢咩都好啦，能量啊、情绪啊，就全系透过嗰啲食物传咗落嚟嗰度，你就收晒。 唔好出去食嘢 咯，去间开心啲噶咯，我哋餐厅咪系咯，个个都入嚟就知道个咁开心啊，呢个开心厨房咯， 阿妈都要， 所以心情好紧要咯，能量系好紧要。你知唔知我哋厨房咧？嗱，而家啱啱九点半吓，九点半我做紧啊，九点半到呢段时间我做乜噶？开工啊，开工咧就系先祈祷嗱，我哋又唔系宗教式祈祷啦，我要静心嘅，一齐企埋围住个厨房。咁咧要静一阵，多谢啲食物，多谢大家今日一齐有缘系啊喺度立功立德，多谢今日啲客人嚟，多谢我哋呢度啲植物吓咩啊咁啊，多谢咁多副机器啊，寻晚个雪柜啊咁合作啊咁样之类，咁咧整个能量就唔同咗咯，所以。啲客人嚟食嘅时候食到好开心，你睇下佢哋一路食啲沙律一路笑，有心笑出嚟啊咁样啊，食到好激动啊咁样，就係因为啲能量囉，係呃唔到人㗎呢一啲，尤其是喺啲修行呢係感觉到。所以呢如果做妈咪呢，你想你系人口平安，你想啲仔女锡你，你想奶奶老爷呢相亲相爱一家团聚好呢，就试试好开心入厨房。嗱，你话我唔开心点算啊？唔开心咧， 煮啲嘢唔好食， 系不但止唔好食啊，而且系真系会污染咗人哋嘅心灵咯。吓，咁你尽量谂下办法咯。今日唔开心就 系 不如去买啲嘢翻嚟食，快啲完成， 整啲开心嘅餐厅， 或者系去 call 咩快餐送送过嚟。 有啲唔健康啊，唱歌又 都你睇下你嘅选择啦。我宁愿选择即系食啲有毒嘅嘢，好过食一啲能量差嘅嘢。 哇！竟然你要咁样选择， 系啦嗱，万般带不走，唯有咩随身啊？ 业咯， 系咯，就系呢啲嘢啦。今日净系讲到呢一度咧，就讲咗一样咋，素菜仲有廿几样啊。 系 咁留翻下次讲咯。 系，不如咁啊？呢个时候你系咪准备咗个食谱定系咩搭电话？你想？ 我呢个不如今日介绍个食谱啊。 好啊，咁啊，我哋 介绍个开心嘅食谱啊。 系啊，冇食谱，未有食谱。咩？搭咗个电话先啦。我见到话许小姐咧，佢问洗菜嗰个部分啊。佢话点样洗菜先好啊？ 不如咁啦，都系要下次，因为净系洗菜啊，你叫我讲都讲两个。中啦， 系啊， 即系点解要洗菜啊？点样洗啊？边啲菜系咩啊？咁样样吓，咁啊，不如我哋就系而家 厨房 煮餸先 好啦，好啦， 幸福厨房。 点解咁冲动想介绍呢？因为好开心，好开心！我中咗个南瓜啊嘛，唔系我中个太太中啊，喺农场嗰度。咁啊，今日咧，我今晚宴客啊嘛，咁啊，南瓜有乜好食咧？吓，南瓜仲要将佢刨咗佢啦，即系刨一条片啦。诶，你食个刀切面啦。 食噶 刀切面你将个南瓜咁刨咗一条条啦，但系刀切咗佢啦，因为咁咪变咗面咯。 哦， 因为做酱意粉啊，就担担面都得啦。今晚我谂啦先，今晚可能就担担面啦。咁啊，仲有教你做一个甜品，好正嘅。嗱，你试下用珊瑚藻啊！如果你仲未知道系咩啦，喺健康店买一样嘢叫珊瑚藻。 知道。 咁咧就系浸一浸水，浸两个钟度啦，睇下你边只啦吓，一只就唔同嘅，就摆落搅拌机嗰度。就加少少水，就係打到佢好碎，然后呢加啲南瓜落去，再将佢打埋呢就变成好浆咁样，就倒落，係啦，糊咁样，倒落个杯仔度，即係你杯 即系 咁咧，然后咧就摆入雪柜嗰度，雪两三个钟咧， 即系同整啫喱一样， 咪就系咯，就变成布甸啦，就好食嘅，好靓噶。嗱，睇下你边只珊瑚藻啦，有啲系粉红色啦，有啲系橙色啦。 喺上网睇好多颜色， 咁即系唔需要咩盐胶粉嗰啲都。 个珊瑚藻系最有益嘅骨胶原啊，咩啊？你想美颜啊，你想肠胃好啊？南瓜而家开始就当做啦，吓咁啊就好啱噶啦。咁咧就如果你想甜啲咧。有时南瓜唔够甜嘛，或者你仲想个布甸甜啲啦，就可以落加甜剂啦，我就会落椰糖蜜啦，或者 天然嘅呢加甜剂啊， 最天然系椰青肉啦，或者香蕉都得。呢一啲咁啊，咁咧就好好味噶啦。南瓜同呢啲 系 好夹。 但系个香蕉点样加咧？系咪加埋佢一齐搞？ 打嘅时候，打埋时候一齐搞埋佢，咁就好食噶啦。 个分量点样样咧？南瓜系主要， 冇乜所谓噶，随心啦。 应该香蕉唔可以多过佢噶嘛，系嘛？ 都冇所谓嘅。如果香蕉多咧，个感觉又俾香蕉抢晒咯。 系咯，俾佢抢晒啦。 但系我今日就南瓜做主打啊嘛，我要食个靓南瓜啊嘛。 系咁，所以就适量调节翻个香蕉嗰个部分。 哇！上网睇到啲相咧，用珊瑚藻做嘅，几靓嘅啫 你。 你 可以翻去试下，或者我哋公司唔知可唔可以试下咧吓，因为公司都有雪柜啊。好啦，咁啊，唔该晒长哥同我哋分享佢呢个厨房新心灵一百分，仲有下半部分， 下个礼拜啦， 下个礼拜讲， 下次讲。原来生活好快乐。